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38集，大佬来袭，淡定不了。 你看我干嘛？ 顾惜池眉眼挑着，车子已经缓缓开入庄园。一来一回，现在已经接近晚上七点，天早就黑了。顾惜池好几天没有睡好，一路上都处于迷迷糊糊睡觉的状态，没有注意到路线，直到刚刚才被江冬夜给叫起来了。没，秦冉收回了目光，伸手把安全带解开，含糊着开口，就随便看看。顾惜池觉得秦冉这表情不对劲，但暂时也找不出来哪里不对劲。 小冉，师兄家有几间房，够我们住吗？ 嗯，还行吧，够你们住的。秦冉咳了一声，听秦冉这么说，顾惜池点点头。 够住就行。 说话间，车已经开入庄园里边，一行人都在准备下车。车刚停下，就有佣人上前接过程俊的车钥匙，把他的车开往车库。在车上的视野并不是很好，但顾惜池一直觉得程俊应该在这边买了个小洋房，按照他师兄的享受程度，说不定还会带个花园。然而刚下车就能看到一眼几乎望不到边的庄园，还有好几条水泥大道。虽然是晚上，但庄园内灯火通明，不远处还能听到叫喊声跟加油声，佣人跟保镖来来往往。顾惜池跟江冬夜都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即便如此，还是被这几栋古堡跟塔楼给惊到了。走吧。秦冉穿好外套，见两人还在原地愣着，不由侧了侧身，叫了一声。顾惜池回过神来，跟在秦冉后面，悠悠的一句： 小冉，这就是还行？ 难道不行吗？秦冉挑了挑眉。顾惜池伸手拢了拢大衣，彻底没有再说话。一行人顺着鹅卵石路往中间的古堡走，一路上遇到不少佣人跟来往的各个分堂的成员。遇到程俊、秦冉这一行人，都恭敬地站到一边去，叫老大跟秦小姐。程俊是这座庄园的主人，再明显不过了。 你跟我师兄一起长大。 顾惜池落后秦冉跟程俊一步，压低声音问江冬夜： 他怎么在 M 州有这么大一座庄园？ 江冬夜也回过神来，闻言摇了摇头，温润的眉眼略显深沉。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，实不相瞒，京城大多数人都觉得俊爷不务正业，要是程家人知道他在 M 州有这么大一个庄园，真的会吓哭。 就算是不混 M 州，江冬夜也知道 M 州大佬多，国际上有名的几个势力都驻扎在 M 州，在 M 州想要这么大一个庄园，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钱，还要权。 M 州错综复杂，没有足够的实力，没有人敢占用这么大的庄园。 就是奇怪。 顾惜池看了看四周，目光又放到不远处的训练场上，好看的眉眼微微眯着。 我总觉得这里很眼熟。 可能是最近睡少了，顾哥。 江冬夜就自动帮他找原因。 我有时候也这样。 是吗？ 顾惜池总觉得有哪里不对，可一时间想不起来。一行人正说着，到了古堡一楼。古堡内佣人已经在圆桌上摆好了饭菜，桌子上还没有人入座，但今天晚上明显多了两副碗筷。程俊回来之前就跟程水说过，不过并没有看到程水跟程虎，倒是程木，他们回来的时候他刚从训练室出来， 今天他的脸倒没有以往那么肿，只是青了一块。几个人都认识，程木依依跟他们打过招呼之后就看向秦冉，挺意外的。 哎，秦小姐，你不是明天下午才回来吗？ 秦冉拉开椅子坐下，人没有齐，他没有动筷子，只是随手搭在桌子上。遇到了一点状况就回来了。程木点点头，就没有多问。江冬夜将手机放到桌子上，然后看向程木，挑眉问道： 程木，你被人打了？ 不过江冬夜也觉得奇怪，他总觉得也就一个多月没见，怎么程木看起来感觉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呢？似乎是浑身都充满了爆发力。顾惜池在车上睡了一段时间，此时并不困，就低着头玩手机。听到声音，他也抬了抬眼眸，笑了声： 程木，你被特训了？ 程木面无表情地看了两人一眼，点点头： 嗯，没错。 走运。 顾惜池往后椅背上靠了靠，顺便把手机扔到桌子上。 你知道你吃的那些教授的实验药值多少钱吗？ 程木早就知道秦冉给自己的药不简单，听到这一句连忙抬头看顾惜池，他想把钱还给秦小姐。 哼，你问我师兄。 顾惜池朝他笑了笑，程木就把目光转向程俊。程俊此时正在给秦冉倒茶，坐得挺散漫的，没有什么仪态，看起来似乎有些不爽，眉眼轻然。 研发投资人力资源七七八八的加在一起打个五折，1亿1000万。 他把茶壶放下，想了想又加了一句 MB。 教授他们做出来的抗衰老生化酶还只是半成品，但这种试验品多的是人用200-300万换一针排着队来打。顾惜池打包的是全球最顶尖的一群医学狂人研究出来的药，不说前期投入，如果把这些药全都卖给需要的大佬，价钱可能比程俊估算出来的还要夸张得多。坐在顾惜池身边的江冬夜咳了好几声，这么贵？还钱是什么？程木他不知道，他没有说过。 师兄，那个学员克隆心脏的研究学说，他是根据你以前的论文得到的灵感。 顾惜池想了想，还是提了一句： 哦，刚刚老头已经让他去看你的资料了，12层他也准备清理一下。 从认识程俊的时候，顾惜池就知道程俊似乎懂得很多，不仅是克隆心脏，还有抗衰老生化酶、生命暂停等等等等。当初程俊写了很多学术论文，都放在医学组织，被罗京给收藏起来了。其他教授想看，只能找罗京借钥匙。这种医学技术在顾惜池眼中需要往后100年以上的文明。顾惜池不知道程俊是怎么有这些思路的，就像顾惜池也不知道为什么秦冉能送他一个超前50年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一样。所以这两个人能走到一起，顾惜池真的也不算惊讶。程俊嗯了一声，情绪不太高，没有说话。顾惜池还想说什么，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了一道声音： 老大，楼上的2间房已经安排好了。 程水从2楼下来，他之前是帮顾惜池跟江冬夜安排房间的。走到饭桌边，他没有立马坐，先是跟秦冉、程俊打完招呼，才十分斯文有礼地微微俯身，跟江冬夜和顾惜池二人问好。 啊，江少，顾先生。 江冬夜认识程水，点点头： 嗯，好久不见。 说完却发现身侧的顾惜池好半晌没有声音。没事吧？秦冉手支着下巴，也看向顾惜池， 挑眉道：“ 程水先生。” 顾西池平日里算是淡定的人了，此时一张好看的脸上几乎陷入了皲裂。他看看程水，又看看程俊：“ 你刚刚叫我师兄什么？” 道上的人都知道顾西池跟钻石大佬交好，可实际上顾西池从来没有见过那位钻石大佬，跟他交集最多的就是程水。 M 州他上次也就是一年半以前的晚上匆匆的来过一次，没有待满十分钟，所以刚刚才觉得这个庄园有点眼熟。程水看了顾西池一眼，又重复了一句：“ 老大，就是你想的那个老大。” 顾西池抬了抬头，看了一眼饭桌上，除了江东叶一脸莫名，其他人都是一脸平静。 小冉，你早就知道。 他看向秦冉，秦冉拿了筷子，他看了顾西池一眼，摇头，不紧不慢地开口道：“也就一个月前。”程木看着刚刚还气定神闲的顾西池，现在脸色也有些崩，瞬间觉得安慰，他不是一个人。 不是，你们是怎么了？ 江东叶抬头，程木十分深沉地叹了一口气。他给顾西池倒了一杯冷水，递给顾西池，十分有经验地开口道：“ 顾医生，习惯就好。” 江东叶翘着二郎腿，少见地看到顾西池变脸色，他觉得挺好玩，气定神闲地笑笑说：“ 什么事值得你这么惊讶？淡定淡定。” 顾西池低头冷笑着看了江东叶一眼：“ 哼，你不是好奇我身后三个大佬的身份吗？” 江东叶点点头，他是很好奇。“ 知道贩卖石头的是谁？” 顾西池继续冷笑。江东叶刚想说什么叫贩卖石头的，人家那是钻石大佬，全球前三的超级大富富。还没想完，江东叶忽然一个机灵，他想到了什么，直接看向程俊：“ 我是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